就是今天。我好抱歉，我没察觉。忙碌与 昨天你对我说过了什么，今天的我还是依然沉默，两个人生气着看着谁先舍不得，不必这样来试探我们的缘分。不管昨天我对你说过了什么，今天的你还是依然自我，问着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觉得无法忍受，难道这样才证明爱得有多深？所以爱有几分，这是你不停的疑问，你的心里对我有多认真，何必执着在我的部分。才有定论。不管昨天我对你说过了什么，今天的你还是依然自我，问着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觉得无法忍受，难道这样才证明爱得有多深？

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。 也许真的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，我爱过你心的善良，这些年有你的时光，把我的孤独都照亮。我记得你说过的话，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，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， 可是过了年少轻狂，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，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，是我的世界，不完整的世界。Oh, 如果花谢了会再开，如果错了的还能改。这些年累积的关怀。有期望才会有失望， 当幸福碎成一片片，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，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。 是永远，哦，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， 你曾是我的世界，不完整的世界。哦，相信你会过得更好， 还不想把你忘掉， 别丢弃你无邪的笑，再见面还可以拥抱，我记得你说过的话，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， 我记得曾为你疯，再想从前，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， 原谅我沉默的再见。 爱一个人很快乐，偷偷的感觉